胸，还有一不应该好的不应该的眼泪流下来，不知道我的命运是否还会如此无奈，但只要把你现在抱进我的脑海，不要再回来，我不要再重来，所有关于你的消息统统掩埋。 ZAUIM DJ DW Remix.